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2018年的1月5号，也是2018年第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在2018自己打了满满的气，开始新一周的工作之后，今天的你上班路上的心情是怎样呢？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萧敬腾，《兄弟》，我说。 是是是有教育的话就不说出口，就说挫折就当一晚的这就是疼痛，不会遇到什么朋友这个那么不会疼痛，说困难的人和巨人拉风只是说从外面我们继续走，是你眼睛看着我像越南原版的去体验生活，说书你转身听我说，也别熬夜不是我们的朋友， 这首《兄弟我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名情况。排名第一位的是小鱼儿，排名第二位的是天乐，第三位的是李硕，第四位小小电波，第五位 Margo， 第六位是李猛。我们再来看看第七到十位。 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七位是安安，第八位英兰，第九位是董思冉，第十位是唯一。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获得了今天的签到前十名。 人臭嘴不甜在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说今天是小寒节气哈。那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 期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上起来，大家应该感觉到非常寒冷了。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9度。今天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清新，午后的阳光明媚，适宜您穿暖和一点去户外活动，也可以给居室通风。但是天气非常的寒冷，可以感觉到了，所以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多云见晴，偏北风1到2级，气温-7度到-4度。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6度，最大相对湿度50%。 那昨天呢，很多朋友应该在朋友圈当中有刷到很多外地的朋友在剖雪景， 各种剖雪景。 对，因为有些地方已经其实是暴雪预警了。看着人家这地儿啊，我们真的是羡慕。你知道北京到今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有效降水了，所以大家其实都觉得特别的干，而且特别期待有一场大雪，可以让我们打打雪仗啊，堆堆雪人啊。 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也一直在跟大家在说，哎，哪天要下雪，哪天要下雪，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下。昨天我看到大家剖雪景之后，你知道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我觉得完了，就是今年哪怕北京要下雪，我估计我也不会剖出来了，因为我的外地朋友很多，看别人说，你我们这边早就下了，你现在才 开始剖，你这就是争第一的想法。 我跟大家签到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 吧？ 对对对，要争第一。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放了萧敬腾哈，希望雨神能给我们带来一点水汽，这样伴着北京的冷空气，我们可以赶上第一场雪。今天早上音乐秀团有互动话题，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起来。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这两天其实我们一直在帮大家梳理，因为是一个2018年的开端嘛，包括像很多的这个 app 也都出了报告，比如说像网易云呐，还有像淘宝啊，还有支付宝啊，都给你出了你这一年过去的一年当中有一些梳理。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继续梳理，想问问大家，2017年你听的最多的歌是哪一首？单曲循环最多的是哪一首？听了多少遍？为什么？ 这个 先问你吧。 对，这个说法我觉得其实就是比较明晰化了。就之前我们说第一首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现在我们要说到的是2017年你听的最多的歌是哪一首，听了多少遍。如果你想不起来的话，可以打开你常用的 app 当中去找一下相关的一些资料。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电乐。 对，电乐真的是电乐， 轻音乐听那么多遍。 就是、如果是某一位歌手的话是周杰伦，但是如果是这个音乐本身的话应该就是电乐了。 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在你的推荐歌单中出现的频次也蛮高的。这是来自莫文蔚的 Candy Cases。 放肆的高声叫，不快要融化掉，心狂飙，甜蜜正在持续燃烧。 And baby 贵的歌曲应该也是很多人单曲循环的首选，不过呢单曲循环的应该是他比较那个感人 的 对对对，或者比较低节奏的，像这么欢快的歌曲可能会稍微少一点。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哈，2017年你听的最多的歌是哪一首，听了多少遍，为什么。刚刚很多人都发截图给我们了，比如说小霞他说听过最多遍的是来自莫言林的爱一点，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 对，另外呢这个我们来看看啊， Love MG， Love MG 呢他的这个 刚刚也给我们发来了 发了一些留言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对，他说是 后弦 的， 下完这场雨，后弦的歌曲呢都比较诗意啊。这场雨下完这场雨，这首歌曲我没听过哎。 啊，我下次给你普及一下。 你下次一定要给我普及一下好吗？ 还挺好听的。还有人丑嘴不甜也跟我们说陈粒的依然易爆炸，这也是我们周一的时候、周二的时候早安百变秀的时候有朋友挑战过， 有人唱过、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位这是一个表情的头像，他说是刘克毅的半壶纱，我听了446遍。你平均一下每天都要听将近一遍多 的样子。哎，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喜好其实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挺文艺的。邱艺农说听的最多的歌曲是成都，因为很想去成都走一走，吃马小和火锅。马小可不是在成都吃啊，马小是在长沙吃啊。 只要麻辣的东西在哪里都可以吃 是、 特别是在成都好吃的那么多的地方哈。 没错， 其实因为现在的这听音乐还有智能手机的普及了以后，很多的智能的 APP， 所以大家其实听歌的频次比以往就以前用 CD 还有用卡带的时候要频繁的多。对，我们来看一个调查，英国乐迷2017年的网络播放歌曲数量是超过了以往，差不多总计有681首歌，这相当于英国人人均播放了1036首歌。 那么通过了苹果音乐网等网站的连续播放了3天音乐，网络播放现在占到了全英国消费的一半，比如说就是达到了50%这样一个数字哈。整体而言呢，音乐销售去年为英国的经济是贡献了12亿英镑，约为16亿美元。当然呢，除了网络下载量的持续火爆呢，黑胶唱片的销量也持续增长，但是 CD 它的销量是呈下滑状态的。 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播放已经在全英国的消费超过了一半了，其实这跟中国的状况差不多，而且包括我现在已经不会花钱再去买实体的专辑了，都是在网络上买预售的专辑。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数值应该会更高一些吧。 对， 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2017年你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听了多少遍，为什么呢？接下来这首老歌听听看。 Wishing we could redirect the traffic and find ourselves a home. 咱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有很多的宝妈宝爸，他们其实单曲循环最多次的是一些儿童歌曲，因为晚上的时候要哄自己的宝宝睡觉。比如说欣，他说听到最多的是孩子唱的《你是我的眼》，常常单曲循环，总共听了800多遍，觉得孩子比原唱唱的要好听。 是有很有可能的啊。另外呢，我们这位叫什么呀？ 剃个头 说、小跳蛙，我估计听了上千遍，因为我媳妇儿的铃声是这个，而且我刚在车上呢也默认第一首是小跳蛙，节奏感超赞，听不腻哈、啊。 真的是很多的宝妈宝爸都给我们推荐小跳蛙哈、还有田这位朋友，他说他是幼儿园老师，2018年听的最多的是一首竖琴音乐，因为小朋友每天早饭之后要开始做工作之前要先走线，这是走直线吗？ 走线路哈， 锻炼一下哈，因为一年有2个学期，差不多至少听了有300-400遍吧。 这种工作上的音乐我们自己听的也很多。我们来看关帅哈，他说黑鸭子的摇篮曲，2岁的闺女呢睡觉前的指定唯一曲目，一般单曲循环起来要2个多小时，可怕的是有的时候呢她睡着了，你把音乐一停她就会立刻醒，居然会醒，我曾经听过一夜。 这说明你宝宝真的就是对音乐特别的敏感，你要不要朝这个方向 培养 他 一下？ 是。还有珍珍鼠也说2017年听的最多的是小苹果，因为1岁多的宝宝别的歌没反应，就听小苹果手舞足蹈的，所以听了很多次，连老妈都会跟着唱了。 宝爸宝妈们要不要交换一下你们的自己的曲库？比如说给听小苹果的听下小跳蛙，就 是可以看出来哈，大家现在有了宝宝之后，其实也为宝宝牺牲了很多。像单身的朋友，可能更多的听的就是一些类似于像说散就散呐、未接来电呐、这是翠翠跟尹鹏的答案。也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2017年，你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发送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据说呢，长期沉迷做菜的大厨霆锋，最近终于要摘下厨师帽走进录音室了， 就是12道风味现在终于要唱歌了是吗？ 对，然后现在呢让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靡呢是激动不已。你要知道不会做菜的演员并不是好歌手哈，所以呢其中做菜和演戏这些年他们都没有断过，只有唱歌这事儿很长时间已经没有出来了。 就是在昨天，谢霆锋2018年异想天开音乐计划的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了，他不是发了一个单曲，不是发了一张唱片，而是办了一场计划发布会，说明他真的是要打算认真唱歌了。 是， 现场呢其实也是发布了新歌还有 MV， 已经脑洞大开了，推出了一个叫做美食音乐会的计划。你看，就是还是忘不了他12道风味的事情。 对，上一张专辑呢是在2009年发表的专辑《最后谢霆锋》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布过专辑了。谢霆锋也表示最近已经完成了几首新歌，也许呢在今年就会发表自己的新专辑。而关于歌曲的风格，除了他最爱的 Pop Rock 之外，也会加入一点点 EDM 等潮流的一些元素啊。 是，就在昨天，谢霆锋是发布了自己的新歌叫做异想天开，还有同名的 MV。 这首歌的主题呢，其实你听名字就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以追梦人的口吻劝大家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拼尽全力，无所畏惧。 问自己是否未来镜子里的那个自己，我怀疑是否现在一切应该反复怀疑，偶尔不修边幅，偶尔循规蹈矩，也偶尔沉默不语。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在翻山越岭的丛林里，你依然拼搏，我设法逃脱，都一样触摸拥挤的迫不得已，有些迷失自己。我昨天已经擦干所有眼泪，无所谓，何必在乎外面那些是是非非，不是无所惧畏，不是为所欲为。 只是不想面对，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在翻山越岭的丛林里，你依然拼搏，我设法逃脱，都一样数落，拥挤的火不得已，梦想卷土重来。向天开，无所谓，何必在乎外面那些是是非非，不是无所惧畏，为所欲为，我只是不想面对，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在翻山越岭的丛林里，你依然拼搏，我设法逃脱，都一样出没，拥挤的迫不得已，尘土飞扬的沙漠里，在翻山越岭的丛林里，你依然拼搏，我设法逃脱，都一样出没，拥挤的迫不得已，有些漫无目的。 这是来自谢霆锋的新歌，叫做《异想天开》，有没有闻到饭香？ 就是有一点点这个十二道风味，不知道要端上哪盘的这种感觉哈。 但是我必须很钦佩的讲，你现在听谢霆锋唱歌，嗓音好像跟十几年前没有什么变化，就是依然是那么的年轻， 曲风好像没什么改变。 嗯，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因为2018年他是有一个异想天开的音乐计划，而且是一个美食音乐计划，看看这个谢大厨将如何把美食和音乐结合起来。 嗯，是的，这个谢大厨呢已经在自己的厨艺以及音乐两条道路当中呢是继续开拓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事儿哈，来看一看已经成为品牌的朝阳公园大马戏，将于2月16号到21号进驻第15届朝阳国际风情节，为春节庙会增添世界风情的绚丽。 这是一个 新春版的朝阳大马戏的汇聚啊。当然呢，其中呢包括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的一些马戏以及杂技的大师，以及呢很多的魔术师啊、舞蹈家呀，以及肢体表演者和小丑们，号称马背上的经典啊。这一次的这个吉尔吉斯斯坦的这个马术表演者呢，也会带来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哈。 嗯，还有俄罗斯的高空吊环呐、表演者体态婀娜，配合一些非常精彩的舞蹈编排，将展现超高的技巧，还有美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朝阳公园大马戏。今天早安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2017年我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曲，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天乐跟我们说，我是一名小学生，每天妈妈开车送我上学的路上都听早安音乐秀，缝纫机乐队的都选 C， 我一共听过8遍。我们总共也没放过8遍吧， 是吧？ 忠实听众， 对，忠实听众。 还有 Oregon Twin 刚刚也跟我们说 ，Feel Boy 的 Phoenix 跑步必听，越听跑得越轻松。 是，另外呢，潘说，根据网易云音乐的统计，我听的最多的歌曲是徐小凤的逆流。顺流逆流，但是呢真的不为别的，只是单纯觉得好听而已哈。 嗯，还有头像是很多花花的这个朋友也跟我们说，咖喱咖喱，因为3岁的宝贝儿唱英文词逗死了，可以唱2段呢。 嗯， 继续希望大家的答案发送到咱音乐秀的后话音当中。2017年你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相信很多人也在2017年听过，大火的飞球。 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眼大阵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得知早已的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不会低头，因为

来自于萧亚轩的《我爱我》啊，当然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听，也堪称华语串俗曲当中的最高水平。但是我觉得这就车祸现场就来了，由于 MV 拍的不好，所以很多人觉得这首歌并不好听。 哦，太好了，没有看过 MV， 只是听过歌。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是写给女生听的，好好爱自己，才会有人去爱你，活出自己的精彩。《我爱我》来自萧亚轩。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2017年我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是《乌龟晒》。太阳跟我们说，听到过最多次的是罗大佑的《只得一生》，林夕的四段排比和押韵，再加上罗大佑的深情和沧桑，简直太美妙了。 嗯，尼古拉斯赵四说，今年听到的最多的歌曲是李志的《热河》以及关于郑州的记忆。 你这么认真的来播报了这一段，你都不想笑吗？尼古拉斯赵四这个名字， 哎，我以为是我们的老朋友，我才反应过来、啊。 尼古拉斯点赵四，哎，这名字取得好， 好听啊。 还有万跟我们说，单位从12月开始准备年会的舞蹈，这一个月一直在听叫 Panama， 已经听到快吐了。这个动作吧，每天差不多要，因为要记动作，所以大概要听十多遍。 Panama， 特别巧的是， 是什么呢？ 刚刚英文歌曲啊，一首英文歌曲。 对，就是、不是我说 Panama 是什么呢？然后有一个听众其实给我们解释过这首歌曲是什么的 啊，没有没有，他是直接发过来，他说他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然后还告诉我们说，哎，感觉特别的动感，特别适合在年会的舞台上去跳。结果真的，我们就有问这位听众朋友们，他们在年会上就选择了这首歌。这是北泰李博，他说最近经常听的就是今年的神曲，主要是看网上有很多人用这个歌跳街舞，特别酷，就想跟着跳一跳，特别适合在新年联欢会上跳。万他们年会就跳这首歌。 对，所以你们俩的年会其实这个选歌的思路还是挺一致的哈。我们来再继续看一下这个炸酱面脑袋，他说我最喜欢的歌曲呢应该是 Shut Up and Dance， 曲风和节奏都好喜欢。这首歌曲好像也是一首神曲，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听哈。 是经常在我们讲音乐秀的节目当中出现，以及亚小酸发现今大家都是老听众，所以我们重复出现的一些歌老被大家拆穿。你看像告白气球啊，他说我时不时的就能在咱音乐秀上班路上听到，会马上把收音机调达，一整天心情都会特别好。 对，培培说2017年单曲循环最多的就是张信哲的太想爱你。哎，这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选择哈。 嗯，也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2017年你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发送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钢琴家郎朗呢最近也开始玩综艺了。东方卫视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喜剧综艺秀《今夜现场秀》啊，将这个幽默的很多的这种元素呢都汇聚其中。首期节目当中呢，郎朗、马丽以及张绍刚在舞台上与张海宇、金靖等喜剧达人一起用场景喜剧演绎当下的一些流行的话题啊。 哎，不知道郎朗为什么突然就放飞自我了？除了这个今夜现场秀，前一段时间还参加了吐槽大会。他在这吐槽大会上真的是被吐得很狠啊。不过这次呢，在节目当中，郎朗是停下了手中的琴键，改用表情包来掌控舞台了，展现出跟大众印象当中完全不同的非常搞怪的一面。可能平常吧，大家就看到郎朗在弹琴的时候特别的投入，你就比如说各种贡献表情包啊，然后各种的表情啊。但是这次呢，他是真的是不在弹琴的过程中，而是用语言来征服大家。 对，但是我觉得跟大众印象当中完全不同的搞怪的一面，没有啊，他在我眼中就是一个搞怪的人啊。他平常弹琴都很搞怪，好吧哈。 但这一次呢，他是在剧中还大秀了一个乒乓球技，让观众非常的惊喜。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在美国金球奖的音乐喜剧类最佳剧集喜剧《丛林中的莫扎特》当中，郎朗去演了一把自己，特别的放飞自我。 这事儿本身就挺搞怪的啊。 是在今夜现场秀当中，也期待着郎朗不一样的自己，而且他还在开场的时候就大方自曝自己学琴的黑历史。很多人说，哎，你是不是特别有天赋啊？他说不，都是我爸用皮鞭打的，所以我爸今天在后台的时候特别害怕，就怕你们要黑他。结果没想到主要吐槽的还是我自己。 是，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Panic Q 朱莉武依然。

cut it off and we know why. I'm in love with myself, cold inside. Too many shoes in your closet, ghosts in my eyes. Sick of talking to girls, and here goes a tribe. More women than I should've in a century. Bitches on the side like a Kennedy. Started to drain on my energy. I love her, she's the friend and the enemy. At the same time, and I can't lie. Get too many girls for the way I rock the baseline. You got addicted to the seats on the baseline. Let's see how you do with your back before fame lie. After all the shit we been through, I play the Roxy, I ain't about to guess list you. And I know I'm talking shit, it ain't fair. Hate's just a fancy way of saying I care. I told 来自于 Nick Jonas 以及流行女生 Annie Marie 带来的 Remember I Told You 啊，当然呢，这首歌曲呢，其实节奏还是非常抓耳的。Nick Jonas 和我们昨天说到的 Charlie Puth 一样，标志性的假音一开口就让人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最近的假音男歌手实在太多了，每次听到耳朵都非常熨帖的感觉啊。 Remember I Told You， 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带上一个充电宝，不然手机会没有电关机，联系不上你的话，作为搭档我会很着急。其实到了冬天哈，大家掏出自己的智能手机，特别是某水果手机，就发现它经常还有40%，甚至我还遇到过就60%电的时候就完全自动关机了。 所有的这些人当中我最佩服就是你。我那天跟你说哎呦10%了，然后你特别淡定的说没事，反正现在已经节目已经马上结束了，我要走了。 没有，是因为我抛弃了某国手机换了国产手机，因为确实这个电量还能稍微好一点。不过因为大家现在用智能手机的功能不断增加，它已经不仅仅是你单纯打一个电话或者做一个沟通，比如说玩个跳一跳啊，玩个跳一跳啊，还有 再玩个跳一跳啊， 对，还有就包括像一些移动支付啊等等。因为现在出门我已经习惯性的不带钱包了，所以遇到手机没有电真的会陷入到巨大的抓狂，回不了家，吃不了饭，买不了水，什么都不行。所以说如果电量低于20%，很多人就会像我一样出现比较紧张和焦虑的情绪， 这就是所谓的低电量焦虑吧，是吧？ 对，我觉得是。 是英国通信商呢02调查了2000人，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当中有25%的人承认自己每天为电池的电量问题而焦虑，而且有近一半的人表示自己受低电量的焦虑困扰超过了5年。40%的人呢外出的时候至少会携带一个充电宝，而超过1/3的人表示最担心的就是手机被偷。 这个真的是一定要做好备份。 是，所以呢在英国95%以上的成年人都拥有至少一部手机。这个数据我觉得就没什么可说的，那成年人最起码也得有一部手机吧。然后英国人呢现在至少有1550万人每天承受着低电量焦虑带来的一些困扰啊。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呢，可以像静云一样换一部手机，或者拿2部手机保险，或者出门的时候带一部充电宝。不过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未来学家皮尔逊说，随着技术的进步，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呢，我们不用再捧着手机暖暖给他再就是关了手机哈，待会儿再开机看他能不能再充电。其实将来你可以将自己的体温或者肢体动作转换成电量，低电量的焦虑将随之消失。 对，未来学家呢就总是会想的未来会比较美好。我觉得现实一点的考虑就是大家现在出门的时候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共享充电宝之类的东西，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解决方法了哈。 是，我们期待着将来你用把手机拿到手里甩一甩的话，它就会自己加上电。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窦靖童 My Ring。 Thank you.

来自很多人单曲循环的歌手周杰伦的《说走就走》。最近我们的歌单哈、都比较任性，什么说走就走啊，说散就散啊，说听就听。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早安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2017年我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刚刚妍也跟我们说了 ，JC 的《说散就散》去年就超爱听，今年前任系列电影又带火了这一首歌曲。 对啊，这个鹿子野呢说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因为总想出去玩，对，然后呢远走高飞之后你可以再来一首周杰伦的说走就走，对、 哎、对，连上了就、说句心里话，说必须是至少还有你啊，林忆莲的歌曲每一首都适合单曲循环。 对，哆啦 A 梦说主持人早，最近最喜欢听的是追光者，特别是胡一天唱的哈。 对，胡一天就是那个是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还是小幸运的那个男主角哈、特别的帅气。特别好玩就是他出来解释他自己名字的时候说，我爸妈应该是比较喜欢打麻将吧所以我取了这么一个名字。 那你叫一条是不是更合理一点、 声音很好听啊，翻唱了很多的偶像剧的歌曲，比如说要追光者呀、还有他们电视剧当中的那首插曲都还挺好听的。 对，加说呢、这个2017年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曲是鹿晗的时差，都想起了很多的人和事哈、 以及清浅也跟我们说那英的默是2017年单曲循环最多的一首歌了，因为它的歌词实在是太好了。 说实话说到这里呢，我以为大家都会集中在几首歌，忽然发现所有人的口味都是完全不一样。 哎，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歌曲的选择范围也多了，而且大家的听歌口味也不一样、单曲循环的状态，比如说其实我去年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就是刚刚我们播完的周杰伦的一首歌曲、特别悲，那首歌是我突然有一天在下班路上想起来了，特别想听，死活想不起来名字是什么，到家我就找出来，然后放在那儿单曲循环着，我就去洗衣服了。等我回来之后，他已经单曲循环播了30多遍了，所以他就成了我歌单上单曲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我也很郁闷。 我怎么感觉是这么被动的一种单曲循环的状态？但是我觉得那种想去寻找一首新歌，或者是很久之前的一首歌的感觉，快感是非常到位的。 终于被我找着了的感觉，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告诉我们这首歌叫什么？哎，我又听到了，你们今天放这首歌好好听啊！其实我跟郭鹏也是有成。成就感满满的， 是这种成就感，我觉得就来自于有的时候呢，一个音乐 DJ 给你推荐一首歌曲，被别人所接受，这种感觉非常好啊。 对，那接下来呢，也想跟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呢是非常暖心励志的一部电影，而且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好评。这是茱莉亚·罗伯茨和欧文·威尔逊主演的《奇迹男孩》，明天开始就将在全国超前点映了。 天生脸部畸形的10岁小男孩奥吉，因为别人的异样目光，所以一直戴着头盔来获得一些安全感，但是他也像太阳一样。散发着温暖的能量，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的乐观积极的心态所感染。这一次呢，奇迹男孩引进到中国，还特意邀请了热心于儿童公益事业的陶虹去担当推广大使，希望呢将影片的正能量能够传播得更远哈。 这部影片1月19号将会正式登陆全国各大影院，明天开启全国超前点映励志电影《奇迹男孩》。接下来我们听到是来自苏运莹的《后来》，也希望您继续把自己的答案，2017年你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落在我蓝色白褶裙上，爱你已经上霜。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比他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

是来自于 Bruno Mars 早期的一首单曲啊，当然呢，在那个时候呢，他想营造更多的这种欢笑和欢乐的感觉啊，所以呢，他参与了很多很多的音乐节，也见识了很多大牌的音乐的现场，像是 Coldplay 等等等等啊，所以呢，他们在第二张专辑也加入了更多的欢乐的元素，所以有了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Treasure， 也就是说，实际上 Bruno Mars 也是向 Coldplay 来取过经的哈。 嗯，其实听到这首歌曲有一种特别青春、特别欢乐的感觉啊。 嗯，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新片呢，也是跟青春和欢乐有关系的，这是顾长卫导演的新片曝光了青春起飞版的预热海报，并宣布正式更名为遇见你真好，怎么感觉像一个餐厅、 遇见你真好餐厅哈。在预热海报当中呢，粉色气球系着餐刀飞向了蔚蓝纯净的大海，生动地展现了青春的特质。据悉呢，这一部青春爱情电影遇见你真好将于2018年与观众来见面。顾长卫来拍青春片我有点想象不到，因为我知道他画面感非常好，但他毕竟也是这个年龄跟青春的这种年龄好像差得有点 远。这你想想他以往的作品《孔雀》呀、《最爱》呀、《立春》啊，其实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一些比较深刻的这种感觉， 比较深刻。 但这次带来的这个《遇见你真好》呢，采用的是比较轻松诙谐的方法来展现青春特有的躁动情绪和微妙情感。其实我不太认同你刚刚说的这个，毕竟年纪啊什么，谁没青春过呢？是不是？毕竟我们顾导可以拍出自己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哈。 对，也来一段顾导自己的风华。 期待这一部《遇见你真好》。今天咱月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2017年我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小树跟我们说，我2017年单曲循环最多的是《在路上》，我们正在创业，碰到困难和有新的进展，都听它特别的有力量。 嗯，春丽说流行循环2017的销量冠军哈。 嗯，循环的是流行这一首歌曲。 嗯， 哇，要特别的点名感谢小丸子，他说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首早安音乐秀里面最喜欢的歌到朋友圈当中。 哇，忠实粉丝，而且我觉得干的这件事情非常好啊，太漂亮。晶晶说呢，我喜欢毛不易的《消愁》，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了哈。 嗯，还有鹏哥我们说单曲循环最多的就是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听起来非常的温暖，所以接下来呢，你听到这首歌曲的前奏是不是也觉得特别的熟悉呢？这是来自赵照的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晒太阳，一只麻雀偷偷上了我家的房，邻居家的狗它叫着汪汪汪，我懒洋洋，我暖洋洋，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我盘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啊啊， 的张开双翅膀，小花猫调皮的爬到枣树上，妈妈做的饭是什么这么香，这么香，这么香。那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啊啊。 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 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们直播继续。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戏剧经典《李尔王》，以一部帝王的毁灭史刻画了权力欲望下人性的挣扎。1月20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莎士比亚话剧《李尔王》将迎来第二轮演出。 当然呢，这部戏当中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将会领衔主演，其他呢包括魏小平、卢芳、金浩以及赵玲、杨琪、王文杰等国家大剧院的戏剧演员的青年演员共同呈现。君与臣、父与子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将如史诗一般的人文画卷铺展在观众的眼前。 今天早安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2017年你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刚刚在广告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赵照的冬天陪奶奶一起晒太阳，晶晶也跳出来说这首歌曲好好听， 好听。 还有康雪梅也说我的循环是陈奕迅的《暖暖的幸福》，听了就很幸福。可能到了冬天，大家都喜欢听这种温暖的歌吧。 是，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李泉的《我的人啊，你在哪儿》。 却在一瞬间发现了忧伤，幻想开在树上又被风融化，希望变着形状，仿佛吹断了却依旧延长。我的人啊，你在哪儿啊？可否听见我的歌唱？我打开却涌过来，像冰块，层层冻成空白。Yeah, 我深埋一场爱，回忆却长出来，偏偏摇摆在我梦里盛开。慢慢磨成破旧的衣裳，

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974半点资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西南三环内环方向交通压力大，会影响到京港澳高速进城方向车辆的通行。目前西南四环万丰路、万寿路、张仪村路、梅市口路、西五环路交通路况良好，可适当选择绕行。东五环远通桥到大红中桥之间南向北发生两起事故，后车短暂拥堵，队尾排过小交亭桥。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流量大，建议后车提前绕行朝富路、平安大街、两广大街等道路。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用眼睛来反射彼此电流，交换速度。现在起，用舞步来证明热浪来袭，心跳加速。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别害羞，呼吸抓紧。 充斥着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温岚的这个热浪哈，在一个飞机当中呢，如果等待的时间久了的话，大家的怨气也会变成热浪，而呢一般人都会选择默默的等，但是有一名冲动的西班牙旅客就真的做了非常冲动的事情。 是啊，这个前两天呢，一架由伦敦飞往马拉加的 航班当中呢，一名西班牙旅客是默默地打开了飞机的紧急舱门，注意是默默地打开了飞机的紧急舱门，站在机翼上呢，向四周望了一会儿，然后回到机舱当中取着行李准备下机。事后呢，这位乘客解释，他只是非常痛恨等待，所以呢，这名乘客被机场的安保部门带走呢，而整架飞机的乘客则因为他是多等了15分钟哈。 我觉得每次其实如果我坐在那个就是紧急舱门的旁边的时候，其实心里会觉得说，哎呀，什么状况下这个门会被打开，但一定不敢伸手去碰。 嗯， 但他这个就是说自己不想等待，就默默打开舱门的这种方式，还真的挺没有办法解释的。当然回来取行李肯定是个借口，其实我觉得站在机翼上看了一会儿也是很尴尬，可能就是打开舱门发现自己根本就下不去吧。 所以呢，赶快想个理由赶快撤哈。 嗯，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到你坐到紧急舱门，一般我觉得像我这种体型的人才应该坐到紧急舱门，因为我才能搬动那个把手，对不对哈？ 我们今天早安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2017年你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曲。25度的咖啡跟我们说，2017年单曲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是 Johnny J 的《陪你过冬天》。 嗯， 歌词特别有画面感哈。到了冬天，我们今天有在冬天陪奶奶一起晒太阳，陪你过冬天，在这个冬天也希望好音乐可以陪伴着你。 嗯，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羽泉，《最美》。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 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Two, three. I've been running from the pain, trying not to feel the same, but it's a shame that we miss again. See, my confidence is shaking and my heart is feeling vacant, so you drag the feeling in. You said I could fix the broken in your heart. Your words safe and darling. 来自于 Cash Cash 带来的一首歌曲 How to Love 啊，有人说呢，这首歌曲就是英文版本的凉凉啊， 凉凉， 好奇怪啊！虽然曲风不太像，但是讲述的可能也是爱情快凉下来的感觉嘛，哈。 啊 ，How to Love 教你怎样去爱。接下来呢，还有一部电影，其实这个电影呢，听听这个主演的阵容哈，你就会很想要去看了。比如说像有章子怡啊、黄晓明啊、王力宏。张震、陈楚生主演的这部《无问西东》1月12号就会正式上映了。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给大家预告过这部电影，特别好玩的是，章子怡当时一听说张震演，哇，这《卧虎藏龙》和我们俩还没合作过，然后答应了。张震说子怡演好，我也答应。结果俩人没有对手戏 啊？是吗？ 对，两个人就是拍的时候就都是分开拍的，压根就没见着。 嗨，也就是说张子怡和。张震的这次重聚是我们在荧幕上看见，那他们俩其实并没有重聚哈。当然呢，这次呢，这个影片的宣传曲《无问》也是近日上线了。《无问》呢是毛不易首度为电影所创作的原创歌曲，他也包办了填词、谱曲并献唱。毛不易还真的是挺厉害的哈。毛不易呢说，他是看完了《无问西东》的粗剪之后有感而发，第二天就写好了主旋律哈。 哎，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就是你是看了这个影片或者参与其中，对他有一定了解再来创作， 对， 而不是把自己已经做好的作品或者说哎马上要宣。 宣传的新歌，拿一首过来贴一下啊。所以对于这首《无问》，我们可以感受到毛不易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不管年轻人处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都会面临很多来自周遭的干扰和选择，但是无论世界如何改变，我们都要对自己真诚，坚持爱和正义。 让他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他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也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不肯停住。直到乌云散去，风雨落幕，他会带你找到光的来处。就像手边落满了灰尘的某一本书，谁的酸楚。尽管岁月无声，留下迟暮，它会让你想起你的归途。 是来自毛不易的一首《无问》，感觉可能会跟《消愁》一样成为另外一波他的代表作品吧。 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曲哈、啊 嗯， 虽然是这个早晨应该放点欢快的歌曲，但是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我就特别想安静下来一会儿哈、啊。 是挺打动人心的。8:52，相信你也已经快到单位了。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天气转晴，风力不大，光照比较充足，气温也有所回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度左右，比较适宜您交通出行。但是还是非常的寒冷啊，所以防寒保暖丝毫不能放松。 对，今天是29的第六天，也就是小寒的节气，北京已经进入到了全年最冷的时期，3949就近在眼前了。所以呢，保暖的工作是各位现阶段的重中之重，一定要多加点衣物啊。当然呢，天气的原因，本市呢流感仍然是有点多的，请大家在防寒保暖的前提之下，加强一点体育锻炼，提高御寒 以及防病的能力。 刚刚承诺跟我们说报告一个路况，在京良路出京永定河桥上有两车追尾，占用了外侧的两条车道，大约压车有1公里，路上有撞击之后的玻璃碴子，所以过往的车辆要注意小心了。在京良路出永定河桥的出口方向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故哈。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从1月8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一直到4月8号，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要轮换了。周一到周五的限行尾号分别是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尾号的朋友，今天和下周一都限行，这样一点千万要注意，今天和下周一都是不可以开的。 对，如果你没有记住的话，下周一记得一定要收听我们的早音乐秀， 会再提醒大家一下的。 告诉你哈，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田馥甄的《My Love》，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乐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下周再见了。祝您周末愉快。 好，下周见。 请感谢他好心折磨，如果你对他感到愧疚，请感谢他慷慨泪流。 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听些泽花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9.4 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